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三篇，落洞第十四集。秋冻答应了一声，看着林深树密的，担心通话质量不好，便往外走了一段，选了个略空旷的地儿给孟劲松打电话。江恋想跟孟千姿说几句，又记挂着邝美莹和围标的情况，犹豫了一下之后先跟了过来。 好，在枫林间比较合适，我把电话给孟小姐，看她的意见。 秋冻这通电话却结束得很快，一直点头。转身时恰看到江恋，秋冻脸上一沉，硬邦邦地回了句： 大家都忙着找孟小姐呢，你那俩朋友咱们顾不上。 本想说完了撂下江恋就走，才走了两步到底没忍住，捂住手机听筒又退了回来，问江恋： 孟小姐她福寿精灵为什么会拿在你手里？ 福寿精灵？ 江恋愣了一下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说的就是那条链子。原想解释几句又咽了回去，一来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二来孟千姿那头每次问起这条链子时都是避开旁人的，似乎并不愿把这事儿声张。秋冻却当江恋理亏，有些愤愤不平地说： 福寿精灵，碧山兽，冻山兽，福山兽，刚刚那么危急的情势，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拿在手里，你会用吗？我说呢，明明有精灵用，孟小姐怎么会十二刀一身作福？原来精灵不在身上。 秋冻突然顿住，自知失言，面色有点发窘，又怕孟劲松在那头等得着急，只得狠狠瞪了江恋一眼，急匆匆去到树下，把手机交给孟千姿。孟千姿不在乎什么通话质量，也兴许是身上有伤懒得挪动，就倚在树下接听。秋冻显然是为了避嫌，走到另一侧帮着照顾伤员。江恋在原地站了一会儿。 十二刀啊，想起来了，刚刚看到他一侧的胳膊和大腿上各有三条刀伤，看来另一侧也有。追根溯源，如果不是我手贱把人家的金铃拽走了，这十二刀应该也没必要。 胳膊上有些麻痒，不知道是哪处伤口没有扎紧，有血滑下。江恋伸手抹了，顿了顿，朝着孟千姿走过去。待走近时，孟千姿的声音絮絮传来，江恋不觉地放轻脚步。 都是山鬼的人，难道我自己逃了就完了，让人家死吗？你已经下去太远了，还是坐车的。有等你过来这功夫，我自己都到玄胆峰林了，就在那儿汇合好了。我从地炉帐折向西，抄近路直插，你要不放心，派几个人沿路接应。疼啊？怎么不疼？但我跟秋冻他们又不熟，难道在他们面前喊疼吗？他们现在看我眼里都放光。唉，要是你和心慈在就好了。 江恋不由得微笑，刚刚的洞山兽就像一场壮观的大戏，孟千姿的角色只有他能出演，没人能替代。但下了台歇了戏，他又真实回来了，只不过这真实因人而异。秋冻等是热心观众，关系没那么近，他还得含蓄矜持。如果换了孟劲松他们，孟千姿大概只会喊累喊痛叫辛苦，怎么自意怎么来了。江恋意识到自己的走神，将发散的思绪收回。 你让心慈赶紧帮我查最有效的祛疤方子，我看再好的特效药都不行，多半要医美。是我说的，这事就算了，乘以二也是看情况的，朝那些可怜人耍威风就没劲儿了。哼哼， 江恋放重脚步咳了两声，孟千姿的声音立刻低了下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孟千姿挂断电话，转过头来，见到是江恋，有点奇怪。 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你不去找你朋友？ 只要山鬼这边罢手，邝美莹他们就不会有什么事儿。江恋抬手示意了一下远处的密林。 啊，都是老虎啊豹子什么的，夜里不敢走，害怕。 他就地坐下，还拿手捂了一下胸口，以强调自己害怕的程度。 哼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可以跑啊，硬跑。 有事说事儿，不能一棒子打死。这次是极端情况，我活了20多年，头一次遇到这种。下次你换个地方，城市里应该就不会失望了。 毕竟城里人大多亚健康，体力耐力可撑到的不多，而且孟千姿也没法在城里动山兽，要是动来一群战五渣的宠物猫狗应援，那场面还真有点感人。孟千姿悻悻，不过他得承认极端情况是真的，有生之年应该也不会再遭遇第二次了。一时无话，江恋的目光落在孟千姿的脚上，他的鞋子已经被秋冻找回来了，但没穿，搁在一边，依然赤着足，脚很漂亮，纤瘦得当，白皙秀气，连指甲都磨得干净粉润，一看就知道是经过精心保养的。那条金铃就环在右脚的脚踝上，因着脚踝翘瘦，金铃搭挂上去很美，有那么点依依相靠，柔柔缱绻的意味。江恋移开目光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示意了一下那群寨民逃窜的方向。 那些人不会是被吃了吧？ 山兽如果不是饿极了或者受到威胁，是不会轻易攻击人的。这是动山兽，又叫山兽过道，借着他们倾巢而出的势头把那群人给冲垮吓走。当然了，他们有刀有斧的，如果硬要去招惹山兽，山兽也不会跟他们客气。 听说你是以身作福，是不是如果有金铃就不用受伤了？ 孟千姿皱起眉头，猜到是秋冻多嘴。山鬼的事儿本来是不向外人道的，但既然江恋给他讲了这么多身世秘密，又亲眼见到了山兽过道，孟千姿觉得向江恋透露一二也无妨。他拨弄了一下金铃上的挂片，问江恋， 你听说过仓颉造字吗？ 江恋点头。仓颉造字是中国上古创世神话之一，跟女娲补天、后羿射日属于同一系列。相传这人龙颜四目，也就是重瞳子，受龟背纹理、鸟迹兽印、山川形貌的启发，创造了象形文字，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。江恋还记得小学时上历史课，老师讲到此节，曾大赞仓颉的贡献。 哎，同学们啊，你们想一想哈，这个结绳记事多不方便哈，买头猪要记一个绳疙瘩，打个架呢要记两个绳疙瘩，隔壁老王欠你钱呢又要记三个绳疙瘩，这一年过去了，这绳上啊全是疙瘩，那谁还记得哪个疙瘩代表什么事啊？ 江恋当时觉得，即便仓颉聪明，仓颉之前的人也不至于都埋头记疙瘩这么蠢吧，但大家都笑，他也就跟着笑。他被邝同胜送进小学时已属于超龄，不想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。 关于仓颉造字，有一首歌谣叫仓颉造字一旦数，传于孔子九斗六，还有四声不外传，留给道士画符咒。这歌谣的意思是说，仓颉造的字很多，足足有一旦数米的量那么多，大圣人孔子学到手的也只有九斗六，剩下的四声就是符咒，普通人根本看不懂，只有特殊的人经过研习才能认的。 听说有个跟这个相关的成语叫才高八斗，后世的人哪怕只识八斗字，比孔子还要少一斗六，都已经能称得上是才子了，总之就是越认越少了。 符咒也一样，有些古早的符咒太过复杂，传着传着就断了，你拿给现在的人认根本认不出。 你的也是？ 江恋想起福寿金铃吊片上凹刻着的那些诡异横纹。孟千姿没正面回答，只是竖起手指 立于唇边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 哼，让我闭嘴，别说话。 孟千姿又伸直手臂，手心外挡。 这个呢？ 这三岁小孩都懂吧？让人别靠近，离远点。 江恋知道他必有深意，也就认真作答。孟千姿收回手，继续刚才的话题。 红灯停，绿灯行，招手是让你过来，手指竖在唇边是小声点。开会时主持人要求大家起立鼓掌，大家就站起来拍手。高速岔道上两个指向，一个去北京，一个去往上海。于是北京的车从这儿北上，而上海的车在这儿南下。说白了，符咒一点也不复杂。符是图像符号，咒是声音，都是用来指引某种行为的发生。我刚刚举的例子也可以称之为符咒，人类社会中通行的，人人看得懂的符咒。有一种认知，仓颉留下的那四声符咒并不是给人看的，这世上除了人，还有飞禽走兽、河流山川，甚至不可解释的力量，但彼此之间是有壁的，要打通这个壁垒，需要借助某种工具来通关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住过老嘎家，对巫傩面具应该不陌生。湘西的民族里，巫傩法师又叫八代，他们戴上巫傩面具，使用八代手诀才能和神鬼沟通，面具和手诀就可以视作打破人鬼间壁垒的工具。 符咒也是打通这壁垒的工具？ 一般人很难理解这种符咒是怎么传出去又怎么被接收到的。这么说吧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波，你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它确确实实在发生着作用。蝴蝶效应里，蝴蝶翅膀的震动不是都能在万里之外引起风暴吗？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动力系统，一个手势，一种符咒，完全可以借助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传播出去，导向到接收者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有文化？ 江恋没提防他有这么一问，一时间哭笑不得，不知道该怎么答。 当然不是我想出来的，是我段太婆，她是民国时留洋的女学生。二三十年代，大多数人还在说鬼论神的时候，她言必称科学，解释起这些事来一套套的。但是太婆段文熙死在去昆仑山寻找龙骨的路上。 孟千姿心里有些惆怅，她低头去看脚踝上的金铃。 我们是山鬼，和飞禽走兽、山川灵泽打交道，这符兽金铃有九个鳞片，每个鳞片上都镌刻着一种复杂的符文，一共九个，是山鬼独有的，其中一个就是洞山兽。我有时候想，可能那四声符咒里山鬼就分到了这九个吧。 哦，怪不得你们这么紧张金铃，落到别有用心的人手上可就糟了。 你这就想错了，不管是白水霄还是你，拿了这条金铃一点用都没有。说白了，这金铃是工具，需要密码开启，但你们都没有密码。而我既是工具又是密码。 这世上只有做山鬼王座的才能用得了这符兽金铃，其他人都不可以。七位姑婆不可以，段太婆也不可以。金铃丢了当然是大事儿，因为这金铃不是他的，还得继续往下传。但对孟千姿个人来说不算致命打击，也不至于丢了金铃就束手无策。因为孟千姿天生就是符，人符的符。他自小熟练九种符舞，在身上开十二道横竖正反弧穴笔，与黑暗的山林中起符舞，那时他就是一道活的舞动着的符文，血身人符。先前一直想不通的疑团终于可以解了，江恋笑起来。 哼，难怪这一路上不管情势多凶险，你一直都不怎么紧张。嘿，原来是有大招啊。 山鬼是有戒律的，除非特别凶险，否则不能随便乱用。借用这种不可捉摸的力量，是虔诚相请，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，人得有敬畏之心。 再说了，金铃不在，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想往自己身上下刀，尤其是洞山兽，百兽映照，汹汹出巢，是要大伤元气的。再多的也就不好再往下说了， 江恋毕竟不是山鬼的人。孟千姿岔开话题， 那你是天亮再走？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 奇怪，之前那么着急回去的人，现在倒磨叽起来了。 孟千姿看了江恋一眼，心念一动，眉目间多了些自矜的神气。 哦，你是担心慎珠吧？放心吧，说话算话这种事儿我还是懂的。你和邝美英他们会合之后，可以去云梦峰等，总得等到我这头的事结了回去再说。 也不是，我听说孟劲松赶不及来接你，你的人倒了不少，白水霄他们是被冲散了，但难说会不会再回来，这女人你知道的。 这倒是，白水霄这个女人哪怕只剩指甲都能再来抓挠。 我呢还好，伤得不重，还能卖力气，要么我送你一程吧，等你跟孟劲松会合了再说。 这说辞合情合理，孟千姿的目光掠过那几个山户，个个歪的歪，倒的倒。匡小六和另一个已是重伤，抬着走的话徒耗人力，他留下一两个照顾这俩，只带轻伤的上路，人手上确实已经打了折扣。江恋如果肯帮忙的话，会轻省不少。 哼，那我不付钱呢？ 哼，家大业大，还算这么精细，挺会当家的。 江恋看得出孟千姿有点累了，于是结束这谈话，起身欲走。 哼，不要钱，怎么说，刚才也是被你的小老虎救了一命。 孟千姿合上眼睛，预备小睡一会儿，哪知刚往后一倚，后脑勺磕了一下。睁眼时，江恋已经在他身边蹲下了。 挪个身，我看看。 孟千姿挪了个身位，江恋看得清楚，又拿手摸了摸。 是个树瘤子，有刀吗？ 也不待孟千姿回答，看到近旁搁着一把，于是拿起来去削那树瘤。削完了也不停手，上到削弯，下到铲梯。 费那事儿，换个位置不就得了？ 哎，树面是弧形的，后脑勺是圆的，后背也是略弓的，你换再多的位置也不可能有合适的。人也是奇怪，宁愿动脚不愿动手，这世上哪有光靠脚就能找到的安乐窝啊，还不是得动手。 他这话像是在说他自己从没找到什么安乐窝，要在坑洼的际遇里又铲又削给自己筑巢，譬如当了贼就去练跑。有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你。 啊，你说。 关于你讲的邝同盛调教你们的事儿，你韦彪还有那些被他弃用的人到底是找来干嘛的？ 江恋手上一顿，眸色微沉，很快又恢复如常。 不是说了吗，帮他办事，照顾美莹。 这么说太笼统了，你提到这一节时虽然很模糊地带过去了，但是有些细节却能连缀起来。 孟千姿注意到了江恋的面色。江恋没说话，手上的动作有些慢，没去看孟千姿，但孟千姿说的话却一个字一个字灌入耳朵里。 邝同盛106岁了，是个很老牌的人，有很多在现代看来不合理甚至已经被取缔的做派，在他那个时候是可以被接受的，帮忙办事，身强力壮，脑子精干就可以照顾邝美莹，医生护士都可以，但是他千挑万选，吹毛求疵，连人的道德品质都要考虑到。再联想到邝云央、邝凤锦的男人都是中途背离，他还跳脚大骂过。我听我大娘娘说，解放前童养媳是很流行的，不止童养媳，也有少数人家会抱养男孩，养大了之后好做女婿。 差不多完工了，江恋拿手拂落粘连的木屑。 你和韦彪都是吧？ 江恋有片刻沉默，忽然又笑了，语调轻松。 哼，我干爷是那意思，美莹如果嫁人，他不放心让她嫁外头的，也可以理解。 哦，那最终是邝美莹说了算，还是邝同盛说了算？ 哼， 我干爷虽然是老派人物，但也知道什么叫自由恋爱，当然是美莹说了算了。 但是邝美莹喜欢维彪。 你怎么会知道？ 连维彪都不知道，这些年乱吃了自己不少干醋呢。 很难看出来吗？他们被我扣在云梦峰的时候住了一间房，他如果喜欢你，多少会避讳些的。 嗯，倒也是，维彪人不错，美莹很会选。 但邝美莹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 萝卜白菜的事儿，很难理解吗？ 到底是他不喜欢你，还是你使得他不喜欢你呢？一个男人想让女人喜欢自己，可能要费点力气，但想让女人不喜欢自己，其实很容易的。 孟千姿盯着江恋的眼睛，他见过维彪，从各个方面来说，那个人都不甚出色。江恋身子略略一僵，他抬起头，谈话以来头一次回视了孟千姿的目光。周围很安静，篝火的光映在两人的侧脸，也进入了眼眸，眸光火光交织成障，谁都难以看透，谁都看不透谁。良久，江恋才说了句： 孟小姐，你问的太多了。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再说了，你可以不回答的。 没错，我可以不回答的。 顿了顿，江恋眸底的戒备忽然尽数撤去，脸上又带了招牌式的微笑，像是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。他朝树干示意了一下。 啊，好了，你试一下。 这是不愿再深入了，孟千姿也不穷追，他倚了过去，微微一怔。江恋这看似杂乱无章的消产，其实还挺符合人体工学的，脊柱处微凹，后脑也割垫得很舒服。 哎呦，木匠活不错呀。 也是强项。 边说边撑膝站起，哪知蹲得太久了，刚又一番用力牵动背上的刀伤，眉心只略皱了一下，旋即又笑了笑，像没事人一样说道： 那你先休息。 孟千姿看到江恋背后衣服破口处进出的血了，不止那儿，江恋身上的伤口包扎的都不好，在那削凿时胳膊上甚至划下很细的血痕，倒不是江恋包扎的手法欠佳，应该是布条直接扎上伤口，没有敷草药。孟千姿估计是江恋不太认识，而且就近的药材都被秋冻带人给捋了，供山鬼都嫌不够，也不会去拿给江恋用。 等会儿。 孟千姿抓起身边的一丛药草，那本来是留给自己明天换肤的，拿草汁捆绕了扔给江恋。 把叶子嚼碎了敷到伤口上再包扎，止血效果好一点，我们山鬼的法子还是好用的。 说着身子微挪，露出身后江恋刚刚的劳动成果。 谢你的这个。 说完，孟千姿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闭上眼睛，没再去看江恋的反应，但隐约知道篝火正旺，江恋站了一会儿才走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